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明白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舍弃真情，谁也不给。不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虽然我